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的《茉莉香片》。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白先勇的剧本《游园惊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的吴晓东的文章，从沈从文到卡夫卡，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中谈到，亚洲周刊二十世纪末曾经组织全球最有名的一些华人学者评选二十世纪的百大小说经典，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传奇》。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传奇》中的一篇《茉莉香片》。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迟迟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是20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16、17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他穿了一件蓝绸子夹袍，捧着一叠书，侧着身子坐着，头抵在玻璃窗上，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美。唯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的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他嘴里衔着一张桃红色的车票，人仿佛是趸着了。车子忽然停住了，他睁开眼一看，上来了一个同学，严教授的女儿严丹珠。他皱了一皱眉毛，他顶恨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因为车子轰隆轰隆开着，他实在没法听见他们说话。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 严丹珠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褥子，电烫的发梢不很卷了，直直地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滚圆的脸晒成了赤金色，眉眼浓秀，个子不高，可是很丰满。他一上车就向他笑着点了个头，向这边走了过来，在他身边坐下问道，回家去吗？传庆凑到他跟前方才听清楚了，答道，嗯。卖票的过来要钱，传庆把手伸到袍子里去掏皮夹子。丹珠说，我是月季票。又道，你这学期选了什么课？传庆道，跟从前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动。丹珠笑道，我爸爸教的是文学史，你还念吗？传庆点点头。丹珠笑道，你知道吗，我也选了这一课。传庆诧异道，你打算做你爸爸的学生？丹珠扑哧一声笑道，可不是，起先他不肯呢， 他弄不惯有个女儿在那里随班听课，他怕他会觉得窘。还有一层，他在家里跟我们玩笑惯了，上了堂，也许我倚仗着自己是家里人，照常的问长问短，跟他唠叨，他又板不起脸来。结果我向他赌神诅咒道，上他的课，我无论有什么疑难的地方，绝对不开口。他这才答应了。 传庆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严教授人是好的。丹珠笑道，怎么，他做先生不好吗？你不喜欢上他的课？传庆说，你看看我的分数单子，就知道他不喜欢我。丹珠说，哪来的话，他对你特别严，因为你是上海来的，国文程度比香港的学生高，他常常夸你来着，说你就是有点懒。传庆掉过头去不言语，把脸贴在玻璃上，他不能老是凑在他跟前用全副精神听他说话，让人瞧见了准得产生某种误会。说闲话的人已经不少了，就是因为严丹珠总是找着他，在学校里谁都不理他，他自己觉得不得人心，越发的避着人，可是他躲不了丹珠。丹珠他不懂他的存心，他并不短少朋友，虽然他才在华南大学读了半年书，已经在校花队里有了相当的地位，凭什么他愿意和他接近？他斜着眼向他一瞟，一件白绒线紧身背心把他的厚实的胸脯子和小小的腰塑成了石膏像。他重新别过头去，把额角在玻璃窗上揉擦着。他不爱看见女孩子，尤其是健全美丽的女孩子，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分外的感到不满意。丹珠又说话了，他摆着眉毛勉强笑道，对不起，没听见。他提高了声音又说了一遍，说了一半他又听不仔细了，幸而他是沉默惯的，他得不到他的答复也就恬然不以为怪。 末了他有一句话，他却凑巧听懂了。丹珠低下头去，只管把绒线背心往下扯，扯下去又缩上去。他微笑着道，前天我告诉你的关于德全写给我的那封信，请你忘记掉它吧，只当我没有说过。传庆道，为什么？丹珠说，为什么，那是很明显的，我不该把这种事告诉人，我太孩子气了，肚子里搁不住两句话。传庆把身子往前探着，两肘支在膝盖上，只是笑。丹珠也跟着他向前扶着一点，郑重地问道，传庆，你没有误会我的意思吧？我告诉你的那些话绝不是夸耀，我不能不跟人谈谈，因为有些话闷在心里太难受了。像德全，我拒绝了他，就失去了他那样的一个朋友。我爱和他做朋友，我爱和许多人做朋友，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年纪太小，根本谈不到。可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认真。隔了一会儿，他又问道，传庆，你嫌烦吗？传庆摇摇头。丹珠道，我不知为什么，这些话我对谁也不说，除了你。传庆道，我也不懂为什么。丹珠道，我想是因为我把你当做一个女孩子看待。传庆酸酸地笑了一声道，是吗？你的女朋友也多得很，怎么单拣中了我呢？丹珠道，因为只有你能够保守秘密。传庆倒抽了一口冷气道，是的，因为我没有朋友，没有人可告诉。丹珠忙道，你又误会了我的意思。两人半晌都没作声，丹珠叹了口气道，哎，我说错了话，但是传庆，为什么你不试着交几个朋友呢？玩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有个伴儿，你为什么不邀我们上你家里去打网球呢？我知道你们有个网球场，传庆笑道，我们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来打网球，多半是晾满了衣裳，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鸦片烟。丹珠顿住了口，说不下去了。 传庆回过头去，向着窗外，那公共汽车猛地转了一个弯，人手里的杜鹃花受了震，簌簌乱飞。传庆再看丹珠时，不禁咦了一声道：“你哭了？”丹珠说：“我哭做什么？我从来不哭的。”然而他终于凄梗地质问道：“你老是使我觉得我犯了法，仿佛我没有权利这么快乐。其实我快乐，又不碍着你什么。”传庆取过他手里的书，把上面的水渍擦了一擦。这是严教授新编的讲义吗？我还没有买呢。你想可笑吗？我跟他念了半年书，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丹珠说：“我喜欢他的名字，我常常告诉他，他的名字比人漂亮。”传庆在书面上找到了，读出来：“严子夜。”他把书割了下来，偏着头想了想，又拿起来念了一遍：“严子夜。”这一次他有点犹疑，仿佛不大认识这几个字。丹珠说：“这名字取得不好吗？”传庆笑着说：“好，怎么不好？知道你有个好爸爸，什么都好，就是把你惯坏了。”丹珠轻轻地啐了一声，站起来说：“我该下去了，再见吧。”他走了，传庆把头靠在玻璃窗上，又仿佛顿着了似的。前面站着的抱着杜鹃花的人也下去了，窗外少了杜鹃花，只剩下灰色的街。他的脸换了一副背景，也似乎是黄了，暗了。 好，朋友们，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茉莉香片》，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昨天吴晓东的文章中提到，鲁迅、周作人、老舍等作家提供对人性、对世界的感悟，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世界的历史，理解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成为现代人，我们现代中国人是怎样生存的，都有很大的作用。《茉莉香片》的确提供了一种对现代社会是怎样形成的理解。传庆所经历的事情并不遥远，只是不到100年前发生的。那种畸形的封建人际关系对人造成的戕害，今天读来仍令人毛骨悚然。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第二部分。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欣赏根据白先勇的剧本《游园惊梦》改编的戏剧故事。《游园惊梦》本是昆曲名段，作者竟用这个名字为自己的剧本命名，一是因为主人公正是往日的昆曲艺人，二是暗示着一种文化的乡愁，在台湾再难听到地道的昆曲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后来新寡的钱夫人只身来到台湾，住在偏远冷清的台南，几乎与世隔绝。有一天，他接到台北窦夫人桂枝香的请帖，说窦公馆开府宴请宾客，请务必要来。钱夫人只得翻出箱底的陈年上好的行绸，匆忙赶制一件旗袍赴宴。钱夫人乘计程车赶到台北天母窦公馆，一看果真气派非凡啊。两层楼的别墅灯火通明，庭院深阔，楼前的大露台上整整齐齐地置放着十几盆桂花，浓香浸透肺腑。从前的次长窦瑞生现在升官司令，桂枝香也服了证，到底熬出头来了。一阵脚步声，窦夫人迎了出来，一把握住钱夫人的双手，问长问短，异常亲热。如今桂枝香雍容华贵，风度翩翩，丰白的面庞神采奕奕，一点也不像40多岁的人。他俩携手走进正厅，正堂里灯火辉煌， 一片欢声笑语，早已高朋满座了。桂枝香告诉他，是亲妹子蒋碧月起的哄，把过去的几位票友也搬来了，他们还巴望你能上去露两手呢。钱夫人笑吟吟的连忙摆手。他细看厅内装潢的精致典雅，富丽堂皇，一侧搁着铙钹琴弦，一侧挂满笙箫管笛，一面大铜锣金光闪烁。桂枝香给他一一引荐客人，其中赖夫人和余养公都是昔日南京的故旧，那些票友夸赞当年钱夫人票游园惊梦时真是精彩，到了厨神入画、登峰造极的地步。今日窦公馆唱戏，他们是特来听女梅兰芳的好戏的。一位穿大红旗袍的女客踏碎步走上前来，一把将钱夫人的手臂勾了过去，笑得头上的花枝乱抖。她就是桂枝香的亲妹子天辣椒蒋碧月。她丈夫一死，天辣椒倒比以前越加标致，越加轻薄了。钱夫人暗自思忖，今天晚上这些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懂戏的，运腔转调这些人都不足为，只是在南部这么久，嗓子一直没有认真的调过，也不知道还行不行。窦夫人请程参谋替自己款待钱夫人。程参谋身材颀长，牙齿雪白，待人殷勤柔顺体贴，恍若当年的郑燕青。他给钱夫人讲述台北正在演出《洛神》，女主角不愧是青衣祭酒，把个蜜飞与曹子建两人的那段情谊演得细腻精彩极了。正当他们聊兴正浓时，窦夫人请宾客入席，程参谋陪同钱夫人入座。程参谋频频劝酒，蒋碧月也举杯要与他同喝双盅，满桌宾客都笑闹着请他喝下。钱夫人无奈，只得举杯缓缓地将酒饮尽，一下喉就像一股热流在周身游荡起来。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隔喉啊。宴席散去，宾客聚集客厅听戏助兴。余参军长拥着蒋碧月走到胡琴边，唱起了《贵妃醉酒》。曲中蒋碧月将徐太太拥上去，向众人宣布，现在请昆曲大王徐太太给我们唱游园，回头再请昆曲泰斗钱夫人接唱惊梦。客人鼓掌，笛声悠扬升起，众人渐渐进入牡丹亭游园惊梦之诗意境界。徐太太一曲绕地游，令钱夫人心惊摇动。此时此刻，灯光昏暗处，蒋碧月凑到程参谋身边，相依相傍，极为亲昵。忽然，钱夫人感到一阵微微的晕眩，一股醉意涌上心头。刚才灌下去的几杯花雕好像渐渐着力了，她觉得两眼发热，视线都有点朦胧起来。看见蒋碧月身上大红旗袍如同一团火焰，一下子明晃晃地烧到程参谋的身上，他俩眼波相接，两张红得发光的面庞渐渐靠拢起来。恍若当年月月红与郑燕青两张最红的脸紧贴在一起。笛子洞箫和鸣，把人们送进游园的皂罗袍中去。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多赋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钱夫人神思恍惚，激动不已，不能自持。五阿姐，该是你惊梦的时候啦。蒋碧月站起来说道：“我不能唱了。”钱夫人望着蒋碧月，微微摇了摇头：“那可不行啊！”蒋碧月一把捉住钱夫人的双手：“今晚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位名角逃脱呀！”我的嗓子哑了。钱夫人突然用力挣脱蒋碧月的双手，嘎声说道。她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到头上，两腮滚热，喉头好似让刀片猛割了一下，一阵刺痛起来。窦夫人插进来说：“五妹妹不唱算了，请于参军长这位明黑头压轴吧。”赖夫人击掌附和：“哎，好啊好啊，好久没听霸王别姬了。”并推于参军长上场，他一曲粉笛儿满堂喝彩，蒋碧月虞姬款款起舞，大家团团围住他们俩，尖叫着笑闹着。钱夫人独坐一隅，悄然无语，好似为世人所遗忘。华灯骤亮，窦夫人引客人到外面露台赏月观花。中月升天，清辉洒地，把窦公馆花园里的树木路街都照得镀上了一层白霜。露台上那十几盆桂花香浓扑鼻，沁人心脾。大家余兴十足地坐在等候汽车接送回家。刘副官在台下传报，崭新乌黑的私家车把贵客一一接走。众票友互相道别，风驰电掣而去。客人快走近时，窦夫人问刘副官：“钱夫人的车子呢？”“报告夫人，钱夫人是坐计程车来的。”“那我的汽车回来，立刻传进来送钱夫人。”钱夫人独立台阶，感到一阵寒冷，用双手紧紧锁住大衣领子，连连打了两个寒噤。刚才滚热的面腮经过这阵凉风一逼，汗毛都张开了。他老早就想跟窦夫人说替他叫一辆计程车，可是刚才客人太多，总觉得有些难以启齿。窦夫人上前伸手搂住钱夫人的肩，往屋里走去：“咱们进去吧。五妹妹，我去叫人沏壶茶来，咱俩正好谈谈心。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钱夫人沉吟半晌，侧过头来答道：“啊，变多了，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盖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变了，一切都变了。”钱将军的遗孀感慨地喟叹着。然而他内心的孤寂、凄楚和落寞，又有谁能知晓呢？ 好朋友们，根据白先勇的剧本《游园惊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的最终主题是人生如梦，所以作者处处采纳梦的比喻和意象，使人产生梦幻境界的联想和印象。首先，小说题《游园惊梦》就有一个梦字，此戏内容也是杜丽娘入梦，而钱夫人在宴会进行过程中真的跌入旧梦，